行军艰难，他帮我扶助我伤病，他为我端汤送茶，我曾使他怒火万丈，把我心中的冰雪来融化，我曾使他无聊归期，忘记了团聚为归期呀。没见过父亲的小盼盼，对不起，白发小小老人家，三喜哥他为了掩护我，牺牲在珠峰下，怎不叫人催着心肝，催着心肝泪融满。灵魂来净化，战友的英雄行为把我的思想来冲刷，国门前红旗下、啊、对祖国对母亲我是严发，是做前辈好后代，不做骄子靠门吧，宁为大海一滴水，不做小臣浪里沙，见证了在巍巍里七荣太郎神爪牙，建设了祖国成一支，先担心生生死死保中华，先担心生生死死保卫中华。 三号选手的演唱，接下来是14号选手徐月英，他带来的曲目是《秦香莲》中的选段《见皇姑》。 Yeah.